你买回了我，就不能对我始乱终弃。橙子眼看着自己忍痛花大价钱买回的鲜鱼瞬间变身成为龙族后裔，嘴角抽了抽，挥起了小拳头，心里泪流满面。作孽呀作孽，这年头骗子也太好当了。这条龙一口吃掉他半个月的口粮，骗他花光半年的积蓄，炸掉了他生活多年的房子，他的生活从此鸡飞狗跳，惨不忍睹。大家好，我是本期迷你番推荐官讲故事的周末，本周推荐的作品是龙子驾到。孽宠来袭，龙族气血集热血爆笑浪漫于一体的言情，突破你的想象。从数年前一场海难，男主将自己的龙魄注入女主体内起，到数年后的再度相逢，他也只认定女主是他的唯一，生死追随，直到下一个轮回。海枯石烂，天地覆灭，我都想一直守护在你的身边。